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伦敦，好似都成十几年前已经引入噶啦吓，就系话将个市中心最繁忙、最挤塞嘅地段啊，就系、是、入去咧系要收费嘅，喺繁忙时段收费啊，半日三更我唔理你啦。咁但系我记得佢即系我睇过啲文献，我唔知道最新系咪啦，即系最先唔知收三磅，后嚟收五磅，后嚟而家系八磅，而家好似唔止八磅添啊。嗱，咁但系咧，你话哦，咁就系确实减少咗，即系嗰个所谓 CBD 啦，商业区入面最挤塞啦，但系就完全就系 Jeffy 嗰个啦。嗰、那個頭先提出嗰個問題啦，有錢佬 繼續 俾八磅入去有乜所謂啫？哦，咁你呢 即係覺得型啲添， 冇錯啦，仲型啲係嘛？即係我可以誒俾得起。咁但係個問題，你稍為中產或者甚至你低下階層，但係你嘅工作需要有需要揸車嘅，誒你就一係就入唔到去就好唔方便，一係咧就增加咗你嗰個成本， 俾得真好貴， 係俾得好貴好貴，係咪啊？嗱好啦，第三個例子就咩咧？就是、新加坡。曾經用過的，但現在都好像不知道都頂不順，它已經撤銷了，就是真的限制那個牌照， 是 就是說呢，我現在新加坡的島是這麼大的，人口不得那麼多的、啊、就是那四五百萬，那我沒理由有一千萬輛車的， 車不會就增加下去， 車沒有可能的，當然有個 limit 的，但你知道、就是、我們現在香港就從來沒有提過這個 limit， 大陸的城市都沒有提過的， 不敢提的、啊、 不敢提的，沒有人，即其實很奇怪的。但是問題呢，新加坡呢，即是你說它強勢政府或者威權政府啦 ,authoritarianism 啦，那樣 呢，沒有民主的， 李光耀那些就說不行，我們這個要社會有一個公益行先，那你要照顧，那他就說定了呢，我們新加坡我不知道它那個上限多少，譬如你說我五百萬人就只能夠一百萬車，那就一百萬我是發那麼多牌照而已，我不會再發下去。好啦，那於是那些牌照呢其實是可以轉讓的，或者可以拍賣的， 炒到 就炒咯，冇錯啦，咁咪要等咯，即係等人哋。譬如有一個啦，佢揸車揸到八十幾歲，我唔揸啦，即係我呢個牌，即係架車當然可以換啦，但係個人冇得換噶嘛。 賣個牌俾你， 咁、那個牌咪攞出嚟拍賣咯。咁於是啲人咪競投咯，價高者得咯。 只有越嚟越有錢嘅人先會揸到車。 又係呢個問題。 呢、這個就係嗰、那個，咁係啦，點解窮嘅或者係啦，點解冇呢個權利去？ 冇錯。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一方面既有嗰個所謂人權同自由嘅問題，第二方面就有嗰個貧富懸殊，你仲令佢加劇， 係 係嘛？即係你話財，即係嗰個歧視啊咁樣樣又加劇，所以其實係一個真係好大好大嘅。 即原來咁多問題歸根究底咧，原來都係講翻一個問題。 嗱，當然仲有啲咁樣樣嘅，有啲人就咁講啦。我喺澳洲嘅時期咧，其實一去到而家講好多年前啦，即係十幾年前就嚟二十年前，唔係嗰度二十啦。原來我九四年未去嘅，而家都係二十啦。我一去到咧，就即係一定要揸車啦，澳洲唔揸車唔得啦。但係咧就竟然見到咧嗰條行車線路咧有一條咧就寫住 T2 嘅。咁嗰陣時咧，其實呢、這個有一套電影咧，就哇！我哋而家啲發燒友咧，即係電影發燒友咧，就好中意、好中意嘅，就係叫 T2 啊！你知唔知咩啊？未來戰士續集啊！阿諾舒華辛尼加嗰套啊，就係 Terminator 2啊！哇！咦？點解澳洲有條線係未來戰士先揸得㗎？咁樣樣啊！哇！咁勁嘅咁樣，佢知唔知咩叫 T2 咧？ 係咩？ 即係話你架車一定要有兩個人或以上先行得嗰條線。咁原來仲有咧，後嚟再見到啦，原來有 T3 嘅咁樣樣， 三人 就係三個人以上先能夠行嗰條線。如果唔係咧，就罰你。咁於是你人少嘅咧，你就情願逼埋一條線， 係 罰你咯，因為你個效率低啊嘛，你好浪費路面面積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裝得人多嘅，所以有時咧就我話 car pool 啦，所謂即係要 pool together 咁樣咧，就係隔離輪車嗱，一三五咧就我揸，二四六就你揸，咁啊。即係再嚟一輪， 有效率啲啦，咁叫 做冇錯啦。咁呢個其實亦都係一個方法，即係好多時都係考我哋嘅創意嘅。 冇錯。 咁所以咧，其實當然仲有嘅咧、就是，就係。呢、這個合法吊泥掹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創出嚟嘅咩？因為你知的士嚟講咧，你每次只能夠裝一個客噶嘛， 係啊係， 你唔能夠話喂我趕時間啊，咁你只係爭的士啦，喂我真係唔得喎，不如你去邊度啊？哦，差唔多路線，不如唔緊要啦，你車咗佢先啦，跟住車我啦咁樣樣。但係而家法例咧。是絕對不容許這件事是犯法的、 啊、 你不能夠同一時間裝兩個客人的、嗯、但是為什麼不行呢？為什麼不可以合法？其實那些東西叫吊泥掹、 啊、 即是我兜了幾個人我才去一開車這樣嘛。當然我不知道他有一定理據的，吊泥掹有他的不好處，是吧？但是你計算來要權衡輕重，會不會有所謂合法吊泥掹呢？咁仲有另外一個咧，當然咧，我最近喺新聞嘅就係即係美國咧，嗱呢啲係用高科技啦嚇，但係高科技係咪完全解決問題咧？就係話所有汽車都安裝感應器， 係 咁嘅時期咧， 變咗咧，佢係會有自動反應咧，即係話架車太近嘅時期咧，佢自然就會減速，唔會撞埋去嘅咁樣。咁即係佢某一時間可能會 override 咗你嗰個人嘅控制都唔定啦嚇。咁但係佢話如果係咁嘅時期咧，即係智能嘅有智能嘅所有啲車咧，個道路嗰個流量咧就可以大幅提升啦。因為咧，佢可以密好多。而家我哋成日都講啊嘛，嗱，你同前面啊最少保持兩秒距離啊，諸如此類啊嘛。但如果佢有呢個智能感應，有自動發車嘅，即係格格都有啊，要嚇。 最終都改變唔到呢個汽車污染呢個問題喎。 啱，當然係啦。嗱，咁呢個又另一個問題啦。呢個就又話即係要電動車個問題啦。 但係講起科技，我又諗起咧，即係我都覺得係，譬如話可以用多啲科技啦。而家運輸署可以咧，即係譬如話可唔可以設計一啲 app 咧，就可以。觀察咗路面嘅情況之後咧，咁佢會幫你定埋邊一個路線係最快最貴。 其實係有嘅，運輸署係有喎。唔同嘅心臟地帶區域咧，係有啲鏡頭係你可以隨時上去 check 嘅。 係啊係啊 係啊咁甚至乎 Google 咧 ，Google Map 咧，都可以你畫條路線咧。譬如假設馬鞍山去旺角、啊，佢發現獅子山隧道係塞車，係 啦， 佢會叫你行大老山隧道咁樣，都有呢個系統嘅。當然係即時好急 update 咁，我唔清楚，因為我未試過真係用呢個啦。我作交通工具啫。 係 啦， 我就覺得有用嘅。咁我覺得呢方面咧都係做得唔夠啊。咁我覺得如果話呢啲方面嚟講，又唔會話好用啲資源，即係你可以。有效咁用啲資源喺啲地方，咁係真係有效果嘅話，我覺得值得多啲推廣。 啱啊，因為佢而家我哋成日咧用埋曬啲 IT 咧，用喺啲好無聊嘅地方，不斷咁打機啊，影埋曬啲食物又 send 俾人啊啲相啊，咁樣即係超無聊嗰啲嘢。但個問題應該用喺啲有聊嘅地方啊嘛， 應該係可以好好善用呢個科技， 係啦， 但人類就好似冇 嚇，唔係即係應該我哋多啲人去諗呢樣嘢咯，點樣用 IT 嚟去改善咯。嗱，但另外有一個問題，我想問下你先嚇，就係話其實。紅 van 同埋綠 van 兩個嗰個劃分係咪有呢個必要，係咪好事呢？ 劃分方面，紅 van 而家其實就係比較自由嘅，係 啦。 路線方面你可以啊，如果呢條路線塞就即刻走第二條路線， 係啦。 綠 van 就似巴士多少少，因為佢定死一條路線，就冇得自由。 有啲中間又要停站嘅咧， 係 咩嘅？ 所以紅 van 就有人咧就係比喻，將佢比喻為呢、這個十六人的士， 十六人的士 係啦，因為佢可以隨時改變路線，亦都比較快啦嚇。咁、 嗯。 但是究竟有没有需要是更加划分他们呢、 嗯、 我觉得将来是需要逐步将红色小巴是变做绿色小巴的。 啊嗱这个有意思啦、嗯、即我就带引他出来这个。那这个是不 是你们一个公共运输研究组的一个即初步结论呢 我哋嘅我未係一個好大結論， 是 但起碼係一個概念，就係、是、我覺得紅色小巴不論佢哋嗰個安全性，甚至乎佢哋嗰個路線方面，都應該係受到某程度嘅監管嘅，理論上係。特別係我哋之前五六年前啦，多宗嘅紅 van 嘅意外啦，其實呢啲係只要監管方面做得好啲咧，係可以避免呢啲更加多嘅傷亡。 即係呢個咧，其實就唔多唔少，可能有啲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啦。 係呢個係。 咁即係任何嘢咧，即係你講一轉頭都有一定嘅理據嘅，但係只不過即係話咧， 需要處理 世疫咧嚇，我哋要以與時並進咧，呢啲理據係咪真係足夠？其實我哋係咪應該都有啲改變咧？咁樣咁，所以我頭先聽見你呢個咧，都係一個即係我第一次聽啫嚇。即係雖然我自己亂咁作出嚟就問你呢個問題，其實我冇答案嘅。但係聽見咧就係話哦，可能長遠嚟講咧，可能我哋要取替紅 van。 當然係難解決嘅，因為紅 van 其實好多人都知道紅 van 係好多由呢個勢力人士去掌管啊咁樣，所以唔易解決嘅呢個問題。 易解決嘅係啊。咁當然另一個問題啦，講真，因為咧即係我好多年前咧就識得呢個南區小巴大王啊边个就唔使讲啦，大家都知噶啦，你应该熟啊。咁佢一同我倾开偈咧，佢就成日同我讲吓，就话政府真系冇道理啊！我争取咗几十年啊，就 系 话咧十六人 van 咧，其实已经落伍啦。 系 啊，我争取咗变廿四人 van 咧，即系变咗我哋啲人咧，即系搵食咧就好多。而家真系好辛苦嘅，即系你睇，即系以付出嗰个劳 力啊， 揸车揸小巴系真系好辛苦嘅，大家知 道。系啊， 咁但系咧赚到鸡碎咁多钱，其实你计上嚟个成本效益系唔好嘅。 好噶。 咁但系当然咧，我后嚟咧亦都识得一个前运输处嘅副处长啦。咁佢当然亦都讲，唉，鬼唔知咩？咁但系个问题啊，你巴士公司又嘈嘅啫。咁你廿四人 van 咪即係直接同呢個巴士公司爭生意咁。咁我又想聽下你哋嘅意見。 哦，我哋嘅意見其實就係話，譬如頭先講緊南區赤柱去銅鑼灣嘅路線咧， 既然小巴已經條路線咁直接做得咁好，但係一分鐘一班嘅時候，我哋嘅提倡嘅理念啊，就係話不如小巴都有權去買啲大嘅巴士翻嚟做。 而家唔得㗎，犯法㗎。 犯法啦，咁就係從政策方面去諗啦。 係啦，可以有彈性。 你如果將一條咁嘅路線撥俾巴士公司，譬如新巴、城巴做，小巴嘅反對啦、反台啦。但如果我哋將呢個譬如講小巴公司係俾佢買啲巴士、大型啲巴士、單程巴士翻嚟做嘅時候，咁效率提升之餘，亦都小巴嘅權益得以保障，其實可能會更加好咯，更加會。既然巴士而家做得唔好嘅時候，不如俾啲小巴去買啲巴士翻嚟去試下做。 哦，或者咁樣嘅時期都減少個路面擠塞都唔頂， 係啦， 可能大巴都有少少得益都唔頂喎。 係啊，同埋我係有時相信係競爭會令到社會進步嘅。 係 而家新巴城巴係同一個集團啦，即係都大幅去管理啦。 係 變相成個港島區嗰個路線發展係個競爭冇咁大咧，佢進步都比較細啊，即係有惰性咯，開始有個。 嗱，依個咧 ，Jeffy 又係啦，即係話其實有市場競爭咧， 都係有佢好處嘅， 係 啦， 係嘛？所以就係即係始終係個平衡啊。 係 啊， 揾個平衡咯， 係嘛？嗱，咁啊好有趣喎，即係某一程度上咧，你都支持頭先啊小巴大王嗰個講法，就唔係話即係一刀切。即 係 話準所有嘅16人 van 都變24人 van， 但係咧就睇區分。 係啦，如果有啲多人啲路線，其實可以即係譬如安排我哋買啲中型巴士，佢一次過載30-40人咁樣，分分鐘嘅效率進好咯。 哇！哇！你仲咩喎？犀利喎！ 交通擠塞 30-40人咁啊，真係大巴公司就一定嘈噶咯喎 嚇。個問題就係話，而家既然巴士公司即係新巴城巴都做得唔好嘅時候，咁點解唔放手俾機會俾個小巴公司咧？ 刺激下佢喎，係嘛？哇！真係好有趣喎 ，Jeffy。 另外亦都想提出一樣嘢就係，雖然我覺得呢一個即政府而家做緊呢一樣嘢係好嘅，即係有效減低到交通個擠塞問題嘅。即係譬如話，你見到而家將軍澳啊、沙田啊、元朗啲地方咧，見到嗰啲商場咧係全部起曬天橋嘅，佢就唔俾人行嘅。即係人咧，佢唔係唔俾人行，但係就全部人咧就唔係行街，佢就全部行商場上面嘅。咁你發覺而家個主流發展嘅新，尤其是新市鎮啊，都係用咁嘅方式嘅咯。咁雖然我就覺得佢係真係解決到好大部分嘅人口嘅即係交通擠塞嘅問題，但係就變咗咧，而家咧就大家全部都好似即係全部唔行街行商場啦， 同埋令到啲地區嗰啲地區小食啊嗰啲咧係更加係越嚟越 更加少啦，係啦係，所以其實呢個真係好複雜問題嘅， 係啊， 即係關於究竟你一個城市嘅設計， 社區規劃 係行人為主，定係為有車階級為主咧？呢個已經係爭論咗幾十年嘅問題啦。不過原來我哋今日嘅時間又已經到啦，係嘛？哇，好嗱，首先咗非常之多謝阿 Titus， 你嚇第時有機會再上嚟同我哋講呢個交通問題，好嘛？好多謝，好好，拜拜， 拜拜。 王維基做嘅格式。是住家可以收到的王維基犯法調溫念頭我問一點就是 TVB 和 ATV 所採用的格式如果電話收到那是不是 TVB 和 ATV 犯法是不是侵犯流動電電電話這個電視牌照 逢星期一四晚上十點逍遙遊逍遙遊 咁我哋今集咧就讲呢个蜥蜴人啦，大家等咗好耐啦。 That thousands of years ago, reptilians with highly intelligent reptilians came to this planet. They bred with humans、or humanoids, hominoids sort of、maybe sort of ape-like. 如果见到山窿入边有一啲好似金属咁样嘅门咧，即系即刻走啊，叫你速逃啊！ 系啦，点解咧？ 点解咧？因为同跟住来呢个 case 系呢个故事有关系嘅。 如果想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就上 MJ13show.com 以65蚊3个月订阅节目重温啦、啊。